那些藤蔓依然不满足，拼尽全力向他们这里冲了过来。所有的小藤蔓看到血灵之出动了，都闪开让路，在周围疯狂的舞动，像小兵替将军呐喊似的。白蚁那些粉末已经撒没了，眼看那玩意儿就要追过来，他一皱眉头，直接咬破自己的手腕，顿时血流不止。他将手上的血甩向那些藤蔓，藤蔓顿了一下。安宗突然想到，貌似过去他也用过这招，以为他们得救了。但是没想到血灵芝居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迅速地缠住了白蚁的手掌。白蚁疼得大吼一声，安宗发现那些藤蔓居然开始钻进了白蚁的手里。他连忙甩开白蚁的手，大吼一声，双手握住那些藤蔓，用足了所有力道拉扯藤蔓。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居然会有这样的力气，他用尽全力把那些藤蔓给扯断，顿时那种像血液一样的汁水喷了他一脸，那些汁水流到嘴里就像是血液一样的腥臭。安宗无法控制的呕吐，以为自己完了，哪知道那血灵芝居然没有攻击他。 难道是那些汁水？ 安宗心想，便连忙从自己的脸上摸下一把，涂在白蚁的脸上。这些血灵芝顿时像是失去了目标，随后转向了六子他们。不过六子他们跑得快，那些树藤子一下子没有办法够着。白蚁迅速把手里的藤蔓抽出来，那些藤蔓扔在地上居然还在动。白蚁反拉住安宗的手臂，也顾不上自己手上不住流出的血，就一口气往前冲去。安宗忍不住想要回头再看看牛角，但是牛角没看到，却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椭圆形的棺椁居然被藤蔓给毁坏了，里面居然坐起了一个人。他身上穿着古怪的服装，头上戴着一个巨大的面罩，就那么直挺挺地坐在棺椁之中。那些藤蔓仿佛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一样。突然那个坐着的人侧头朝他们这里看了一眼，安宗顿时觉得仿佛被人抽干了骨髓似的，没有了力气，硬是靠着白蚁的支撑才没有跌倒。他连忙转过头去向六子他们的方向跑去。到了后来，大家谁也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，大喊大叫着，也不知道往哪里跑，一个个急得就像是穷途末路的丧家之犬。眼看那些鬼魅般的藤蔓又窜了过来，气喘吁吁的赵老板指着前面的一个通道说， 那里有路，快！ 大家一看居然还有路，都连滚带爬的冲向赵老板所指的方向。到了转弯处，他们幸运的看到了插在墙壁上的两个火把，拽了下来点上火，就把门口给烧着了。那些噬魂戟怕火，一时无法深入，但他们还得往前跑，否则等火烧没了，他们依然逃不掉。大家互相拉扯着往前跑，也顾不得前方到底是什么地方，直到实在是跑不动半步了，才停了下来。安宗跪倒在地上，撑着地一边疯狂地喘息咳嗽，一边不停地干呕，几乎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了。六子一边咳嗽一边在喊道， 别停，跑啊，后面的东西会吸人脑。 安宗已经喊不动了，他伸手摆了摆，张了半天嘴也发不出声音，只听到自己发出风箱般的喘息声，只有翻一个身平躺在地上，死活是再也跑不动了。过了十几秒，当他再一次聚集神智的时候，感觉后面的噬魂戟没有跟过来，估计他们的气味已经超出他们的感应范围，所以他们无法确定他们的存在，再一次进入了休眠状态。但是这一次安宗再也不敢放松警惕了，前几次的侥幸不会一直发生，他谨慎地注意着这周围的一举一动。曹阳喘着气说， 最后一个死了，我们是不是安全了？ 安宗听到这句话，心里五味杂陈，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现在的心情。他手里还捏着牛角的嘎乌，本来银质的护身符已经被染成了血红色。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，心里不停地重复着那句话： 最后一个死了，最后一个死了，最后一个居然是牛角，居然是那个以大山为家的牛角，那个爽朗的喊我们喝酒的牛角，那个迷信爱拉多的牛角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？ 安总想要吼出来，他依然记得牛角曾经开玩笑地说，等他们这次下山，带他们回他家去看看他那个仙女似的汉族老婆，吃他亲手做的羊肉糍粑。但现在什么都完了，他们要怎么去向他年轻的妻子交代啊？安宗拼命地捶打着自己的头，懊恼不已。 为什么要让他进来？也许他在外面不会被杀掉，如果我以性命要挟，他是可以走的，也许他就不会死。 他捂着自己的脑袋呜咽着，想要哭出声来，但是所有的悲痛到了喉咙里都化为了呜咽，连哭的力气也没有，只有无力地跪倒在地上。六子抱着他的头说： 兄弟，我知道你难受，别这样了，牛角不给我们来也是死路一条，我们还活着，难道你想死在这个鬼地方吗？振作点，继续跑啊！ 安宗抬起头抹了把脸，发现脸上都是那些树藤的液体，臭得要命。他突然想到白毅还受着伤，他就坐在自己身边，皱着眉头一声不吭地看着自己的手。他的手掌已经血肉模糊了，安宗连忙让六子拿出急救箱。这些藤上有着像刀子一样的倒刺，安宗替他一根根地把那些刺儿头都拔了出来，然后消毒裹上纱布，随后发现自己手上也都是倒刺，于是六子又得替他处理伤口。曹阳扶着赵老板，此时这个老头已经差不多快歇菜了，安宗恨不得上去补上两脚，让他早点下地狱。不过曹阳还在他边上守着，他看他们的眼神也有些阴郁。 不要这样好不好？ 我们都幸运地活下来，我们才能有资格打开河坡殿正殿的大门，前面都是必须的牺牲，不是自己挂，你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？ 安宗听到他这句话，实在有些忍不住，甩掉手上的纱布就冲了上去。白毅一把拉住他说： 别冲动，现在要保存体力，我们的处境越来越不妙，那些替死鬼的人数的确到达开启神殿的标准，他们会时时刻刻跟着我们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殿开启意味着什么，现在还不是得意的时候。 曹阳听出白毅话里的意思，虽然表面上没有多害怕，但他颤抖的双手已经出卖了他。他吐了口口水，又坐回赵老板的边上。所有人都没有力气再折腾了，但是要在这里等死也不可能。和六子商量，只有先在这里休息片刻，四周都点上火把，装备不离身，原地休息。三个人已经没有心思说话了，一个个都守着火把，眼神里充满了痛苦。曹阳东张西望地看看周围，赵老板差不多也是缓过了气，要了点水喝，跟着曹阳观察四周。 前面估计牛角喝水了，我们都是干嚼饼干的，他一喝水，噬魂级感觉到了水分便苏醒了。估计那里所有的脑袋都是为了培植出那颗血灵芝。据说血灵芝是世界上力气最重的魔物之一，而那个祭祀居然把这株血灵芝当做了自己的陪葬。 他的眼神中也出现了少有的惊恐，然后看了看四周继续说道： 我估计我们在通往主殿的通道里，只要一直走，就一定可以到那里。到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值了。 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为了你口中那玄之又玄的秘密，估 鬼才知道那里是什么，搞不好就是个屁。你一个人揣着闻吧。 无魂之人就是无魂之人，说的话都是没灵魂不经大脑的。你是开启正殿的最后一个关卡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，因为你才是关键。 赵老板不怒反笑道。安宗浑身一抖，感觉这个老头的声音怎么变得娘娘腔了，这声音好熟悉啊。他抬头看了看他，他阴阳怪气朝着安宗笑了笑，那笑容好像是看透了一切，也像是默认了一切。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白毅身上，